个新版有没有人看过？是红，但是完全大家看《甄嬛传》不看。那这个像《还珠格格》新版的，像紫薇双双的，对不对？就是他那个男朋友叫什么尔康是吧？啊，抱着他，然后他就说：“紫薇，你好烫，好烫。”然后紫薇就直着两眼说：“尔康，你说我烫，可是我发冷，发冷，对不对？”然后呢，小燕子发烧了，他哥哥萧剑抱着他，然后呢，那萧剑就说：“小燕子，你怎么了？”小燕子说：“好奇怪，我热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都不知道就发烧，脑疼什么的，对不对？女人脑就是这样子，你不用教就有伤寒论，这基本牌就在里头，是不是？就是，所以呢，你们第四节骨气，包也讲了，谁也讲，她跟她老公怎么吵架也讲了，哎，这个女人啊，你问她一句话答不出来。”可是呢，他就可以跟你讲，说，你那个谁谁，我那个小姨啊，那阴道发炎，我就知道是要开乌梅丸，就这样， 对， 你知道，就是女人就这样，什么道理甭讲，故事讲了行了。可是呢，上次呢，我就开始面对到男同学的这个可怕的能量场了啊，就是也不是，我是觉得说没有想到男女差异那么大。因为我上次来到北京啊，徐哥哥送我一套书，就是那什么《三生道人》的《黄帝内经》，然后我看了这几页就觉得，哎呀，就是有一种就是被电到的感觉，就是说，哎呀，现行版《黄帝内经》有那个逻辑的错误，原来三生道人哥哥的这个这么漂亮啊，然后呢，我呢就拿去给李欣看啊，那然后我就内心想说，徐哥送我这书很好看哎。这个你瞧这句话写的多好啊，那结果李欣听了以后说，对对对对对，我听了也是怦然心动啊。然后我就说，李欣，那这个还，我除了这个三生哥哥的书还有什么书什么书，我觉得都不错，你一股脑就拿回去看吧。结果李欣就说，我说什么不必，不是书好吗？你怦然心动吗？那李欣就对我说一句，含情脉脉地看进我的双眼，跟我说呀，他说：“姐弟呀，我有你就够。”因为谁都晓得我就是啃书狂，对不对？什么书全部先往哪里塞，然后叫我告他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吊我，他太太在旁边，同辆车。所以呢？然后呢，我呢，因为李欣不理我，对不对？那我就拿着书欢喜赞叹啊，没地方去啊，对不对？我就印了前面四个片儿啊，我就跟我班的同学讲啊，说各位同学啊，徐哥送我一本三生道人的内经，我觉得写的特好。那我们那天不上伤寒了，我们来上内经吧。好、啊，来，这个阴啊阳啊啊，画啊怎么样？ 第一天你怎么读下来的？ 没读，我中间点的。 见所见。 啊， 见读写第一篇 啊，对对，真读了读了，那这第一篇。 待会我给你一个注音版，你三个键发音不一样。 啊，是吗？我就是徐哥，我见你是特讨厌，因为您是字里藏意的作者。我在你们那后朴学堂哈，我连个猪福汤都不敢教怎么煮，因为怕我那一刀切下去，你告诉我夫人没连到那个油，或者还是已经我没切到油，他说你不行，就徐哥都跟我吵起来。 说的那个猪油那个煎头发那。 哎。 我们那儿 也叫猪高发尖啊！ 你说猪油，他们就没对上。 哦，真的呀、啊，因为我是台湾教家庭主妇的嘛，什么都白话。 因为那带角的才叫直的，没有角的。 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角，所以它叫猪高。你一说油，他们就有点反应 了。你看看，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那儿讲这个方，我脚在打哆嗦呀，对不对？字里藏意的作者就是刀底下。 我听得很。 啊，对不起。 顾气包是跟那个像跟 然后呢，我就开始讲这个看得到的啊，就是我的三生哥哥这个本儿，你看啊，看不到的啊，就是看不到的没有现象的是阳，然后看得到有现象的是阴，对不对？然后再来讲化跟这个精、跟这个气、跟这个形、跟这个味儿之间如何消长，如何互相从对方抽提元素转化。对对，我就讲这些理论的东西，然后再讲什么什么药是所谓的啊、味很浓，可是呢你却吃不到大酸大苦大辣，所以是阴中之阳，这些东西就跟我的学生分享这些东西了啊。那算不算从头念起啊？算啊。然后呢，我的班上学生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萧条的景象，就是呢男生，因为我怕女生多男生少， 这些男生呢，就一个一个眼睛发亮，就听这些理论的东西特高兴。然后呢，女生呢是这样子，书一丢，啪，让睡了。我班上一向很有女人缘的，就发现你讲理论要用理论去指导实际，女生一个个跟我当场翻脸，之后火就走了，留下个空躯壳，烂脸给你看。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所有的学习法是不是有像针对性，就是每一种的头脑适合不一样的学习法的。那从前的我们中国的世代啊，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可能它在读书方法上面是比较支持这个理论指导临床的这个男人脑的运作，可是呢结果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会喜欢上中医，会想要让自己都能够会点招帮助自己的老公小孩的，反而女人女性同胞的比例是偏多的。而我在教学的经验里面却非常知道女性同胞并不擅长理论这一块，他们临床上可以练到很强很强。像是我们家我那个胖侄女莹莹啊，我就常说，其实莹莹，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来讲，你是我叔叔心目中的奇才，因为你常常你就像个占卜卦师似的，人家跟你讲一个他哪里痛哪里不舒服，你开的药都是对的。可是呢，如果我要你上台教学的话，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开这个方，你上台就是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代是可以支持女性脑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呢？是不是？因为重要的是能够医到人好，这最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脑中分出来第二层的向度。我不知道我每次想到文波姐这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就会想说，其实文波姐要听的是所谓的男性的疾病书写跟女性的疾病书写，就是是另外一个议题。而这样一个议题根本可以脱离伤寒论，脱离内经，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人在看待自己的身体看得到什么东西。而讲到我们中国内功学派的千古之争的话，就是这个主流修行的三花聚顶法，也就是参孔七开神那一整串，以及非常非常边缘的修行法，就是黄庭经里面的内观的方法。然后这两个学派在中国历史定位是很微妙的，虽然我们都说三花聚顶法跟五气朝元法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可是我们历代的中国人只要有对道家有兴趣跟他投票，对不对？100个人里面98个人都会投给三花聚顶，那只有2个人投给黄庭经，那两票，一票叫王羲之，一票叫李白。那你到底要觉得是多数人的正确是正确，还是少数的那两位天才的正确是正确？所以就是说这个男人脑女人脑的议题，你真的要发展的话，要把所有的远古宗教抓出来做比对，完完全就脱离这个伤寒不伤寒内经不内经的问题了。所以这是第三个议题了，第三个层次向度的议题。那第四个议题呢，我是觉得想到都觉得肤浅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接触到这个主办单位其实是完全没接触，刚踏进来才触到这个地契啊。可是我想到这个主办单位好像有一个宗旨是要这个医学界的同道分享医术，是吧？那医术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人针灸不错，来弄两招绝招大家学学，好散会。就是难道我要做这么样的事情吗？就是我就是我相反论，我拿起方论特别顺手啊，我就想你们大陆人不太会猪油煎头发啊，不太会这个猪腹汤啊，我来告诉你这个怎么用，就是来露个两手，然后可以这样嘛，我也搞不清。但是就薄薄的，就是这一块气场在我心里面一直在消散，但是就是还是黏啊缠着，就是还没有去掉。那第四个事情呢就更奇怪了，我说我这两天在旅馆昏昏沉沉，半睡半睡醒，睡一下醒一下，在那边发噩梦，结果也不是发噩梦，我觉得像白日梦，就是我脑海里面好像是醒着的，可是看到一个画面啊，然后这个画面里头呢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我也不知道谁，一个好像口音里头也是很怪的一个老先生，应该是老先生吧，有没有胡子我都看不清，反正我本来就大近视，是不是？就是做梦更近视，就在这个也不知道是发噩梦鬼压床还是白日梦的这个感觉里面，我也跟老先生聊上了，我就说你这找我干什么呀？ 然后脑先生说是这样，那你呀、啊，这个接下来的在北京的这个事情啊，有可能会见到我的徒孙。那我的徒儿我自己觉得教得不错，但是我的徒孙呢大概走歪了，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呢偷偷修起了内功，所以呢你帮我一把吧，你把这个中国人的九转还丹之术教给我。说什么跟什么呀，我就是这样的鬼故事。但是呢老实说，这个鬼故事的这个画面里头啊，我有一个点，就是如果我真的教九转还丹之法的话，有好几个中医里面重要的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这是一个，但是这东西又是要延伸到所谓的太古天真之人的生态系这个问题，这又是一个踏出去可能回不来的主意。就是我可以拿太古天真之人的生态系来讲这件事，但是我不太敢，因为这又是一个踏出去回不来的主意。那接下来再来就是还有就是临床能力提升这个议题。那临床能力提升这个议题，我里面也已经分裂掉四块了。就是我问小黄说，我曲姐叫我波姐叫我来，我到底要讲啥呀？他说题目就是这样嘛，临阵能力提临床提升嘛。那我就跟秉忠讲，我说秉忠啊，这是谁临谁的床啊？你懂吧？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医者，跟病人相处，我们到底要怎么相处？我当然可以说你怎么辨证、怎么论治、伤寒论有如何体咨学，这个病人太虚了，你上条方千万不能看，才不敢于理人。就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做法，但是在这之前，就好比说我自己是很讨厌看到病人的。因为我看到的学生都对我笑眯眯的，对不对？顶多是徐哥那个《黄帝内经》搅局那天，女生给我看臭脸，就是，不然的话我日子还蛮好过的。那这个，但是呢，临床我就觉得不舒服，就是我面对病人从来也不舒服。然后呢，像是我的好朋友啊，在我做到永远的小三的这个李欣啊，他就。也会有时候说什么今天接了几个癌症患者啊，真是累得受不了，就是这种抱怨，你知道业界常有，是不是？那我们去看谁看起来比较不累啊？那这个我们认识的好朋友里面，一个福州来的大汉子林杰，我看他好像不太累。可是林杰这个人妙就妙在，他对病人呢不出真功夫，对不对？他就是一遇到人家啪啦啪啦摸人家几下，让那个人三五天在家打回原形。可是林杰这样不累，就是林杰在那个咔啦咔啦那几下背后，他其实他真的真功夫可多了，但是呢他要有日子过他就不出真功夫，就这种感觉。那所以我跟李欣看来就说，你看人家比我们不累啊，怎么办啊？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对，是不是？就是你跟病人之间真正在临床的时候，你要考究说，不要你医好了这个癌症，你自己里面产生了13种不同的癌细胞，是不是？那个分寸在哪里？那这个分寸又是一个心理学的分寸，就是要把所谓的太极拳打推手，你推我，我倒地，但是呢你也更松我也更松的那个诀窍完全化到临床里头来。所以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讲六个钟头也完不了的子题啊？所以这一个一个的子题乘上这八个提纲，我说48个，那第六个我也忘了，最好也甭想起了，对不对？越听越痛苦，我越讲越痛苦，怕的嘞。所以就是现在呢，我心里面这些纠结、这些乱七八糟的藤蔓啊，都垂悬在这了。各位在座的前辈们、同道们，你告诉我，我去抓哪一根藤是对的？先抢先赢啊！我一向是学生指导教书的，那病人不指导我临床，因为病人就我就套了。所以各位同道，你们说我们从哪个子题开始讲啊？啊，对对，还有一个第六个子题，还是要先介绍一下。讲，就菜单要写全了，对不对？不要说我藏着掖着。那这个第六个重要的菜单就是说，虽然在这个社会上面，比如说有一个叫梁冬的人，对不对？他会做一个节目，然后那节目叫什么“中医太美”啊之类的。我说你美个屁！就是这件事情啊，从来不是怎么回事，在我这边不是怎么回事。就是无论你 要搞内经也好，你要搞伤寒也好，你永远心里头就是有一个刮着刮着痛的感觉，就是这种声音，你知道，永远就是有那么个刮着刮着痛的感觉，就是你自个儿的左脑跟右脑是在打架的。就不晓得学中医的人们感觉到这个感觉，就是虽然我热爱中华文化，虽然我知道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藏，可是我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越是学越是不舒服。那那个不舒服是怎么回事呢？那我要说的是，那是当然不舒服。因为中医，你看啊，黄帝内经里头讲黄帝兴四方之问，就是有一个贪多嚼不烂的天才儿童叫做黄帝，不幸出生在一万年前的中国。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觉得我们要弄个国家级的那个医疗技术的整合，所以他就到各世界各地去找可以使用的医疗资源来凑出来我们的中国的医术。那在这个凑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皇帝触犯到的禁忌，就是在地球我们这一段文明之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是打成一片的，就是完全不相容、互相敌对的。可是皇帝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把这个完全敌对的两种文明的东西都拉进来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医，你说中这个字好，对不对？不偏左不偏右，可是你那个左派跟右派的那个能量跟情报就永远在那里打架，所以这个内战，自己里边的内战不能解决，你出来显摆中医你会很可怕。就是你一旦有一个医术要开始一动，你没有意识到自己里面那个刮痕，然后呢一出手，你就会忍不住的，比如说十方派跟金方派搞对立，因为里面你有那个对立，内经派跟伤寒派搞对立，然后呢中医要跟西医搞对立，你永远就是要跟人打起来的。这个你自己里面的中医是无论如何不能安稳，因为自己里头不安稳，所以向外投射变成外在世界不安稳，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中医人，大家是同道，我不要讲假话，不要再跟你讲你要知道中医好美，美个屁，我一向说不是这么说，就自己里面都没有搞清楚往外面去宣扬，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一个左脑右脑的不调和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得要面对一下，对不对？所以这是第六个层的气场。所以就是在今天到甚至礼拜六一个早上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我现在已经把目录都给你们，说不定我还想起第七层，因为我今天在旅馆跟秉忠讲的时候是有七个层的。第七个层到哪去了？ 我现在也想 啊， 会来的 、所以呢就是这样，我要从单乘九转讲起呢，还是要从这个辩证论治讲起呢，还是要从太古超文明讲起呢，还是这个男女阴阳相报讲起呢？那徐哥您说吧。 我能不能说一个我的感觉 啊？ 就是说听您说了这一段以后，我有个感觉，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学习层次的问题，不是男女的问题。 我跟你徐哥我说呀， 啊， 学习层次的问题就是我说我分裂出来这六个层，就是在座的人一定水平是有高有低，有人悟得多一点，有人就是说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层，对不对？ 就是说你把它分成左脑或者右脑或者男人或女人， 这是 但是我不把它分性别。 对对， 我觉得人会经历一个男人的方式学中医的阶段，但是他还会进化到用女人的方式学中医的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叫男女随时转换的阶段，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当然， 我觉得你已经达到这种。 说的是这个，所以我老觉得李欣勾引我。 没事， 他换了他店，你可以不接。 问题是我就接了。 哦，那就行。 勾力低嘛，被他玩上了。所以现在就徐哥您讲的没错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没办法跟你吵架，是吧？那接下来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办？从哪一条藤蔓开始？ 我你不会觉得我不礼貌吧？我这么提问， 徐哥 啊，好，那就大家不客气了。我经历过，因为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出身啊， 是 我的师傅叫裴永清，裴永清的师傅是刘度周，我是从根上说是金花派，我经历过关系脉症看见一症便是的那个死背方子去看病的阶段，为此很痛苦。因为什么呢？有很多症会出现很多方，不是出一个方。到后来呢，我觉得抓主症抓病机是对的，但是苦于招标，我看一个病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都有，但最后痛苦阶段跳出来以后回头来看，这两个好像都是对的，等于没说什么。但是日本人学的是最低层次的阶段，所以他才会出那个小柴胡汤的那个问题。刚才您说他是资讯不够，我说不是资讯不够，是他脑子不够。 徐哥， 他们 又岔出个好题了。 哦， 我还可以详细介绍两个小时日本人是如何的脑子不够，就讲是小日本 的 坏话。等一下，先停。 那您就 讲日本人脑子不够。 不，大家这脑子，尤其今天啊，是非常好的超于提高艺术之上的，就是这个《黄帝经》。 这个， 要不从最近的讲最远吧，先从病机和辩证开始讲起吧。 病机辩证就五小时不会回头了。 你可以讲。 可以，这是我 好 临时打断。 好，那徐哥您继续打断我啊。那我在说，哎，我又被黑板电了，不能摸的。这个，对不起，我现在正在闪神啊，还没抓回来。徐哥，您再多问我一个问题，从哪一个字儿开始？ 咱们，我个人认为最早的中医是巫，是女性，后来又被男人给篡改。所以我们现在学的中医是被男人篡改了的女性的思维方法，所以这个大家会在里面很混乱。 对啊。 那么你就今天正好今天的课，你就讲讲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好 哪儿不同，为什么不同，怎么让他们变成能沟通。 好，那我。就是我这样说哈，从徐哥哥提给我的这一条线啊，我如果抓着抓着的话，我就不得不先讲那个最不相关的东西，就是我们如果要做符码学的研究的话啊，就会发现在地球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之前，至少还有两种文明，那一个是极之向外追求科技的文明，你让我想起来我漏了什么字，就是男人之脑在道家叫鸡心，女人之脑道家没说，但是我说叫野心，就是一个像是自然的野生动物的心啊。那男人之脑在希腊神话的符码呢叫做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生活能够文明进步，科技进步，所以把火种给了人类。那女人之脑呢叫做潘多拉的盒子，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另一半，那她一旦人类开始发展畸形，女人的脑会有很多很多的混乱失调情绪，但是终究在这些混乱失调情绪里面留下了一个和大自然连接的点，那个接点在希腊神话叫做希望，在地球文化叫做道家，就是道家是这个让男人的脑能够找到那个接点的最后一点法宝，是这样一回事。而这个在这个以内向的文化跟外向的文化，这个所谓的阿系文明跟木系文明来讲的话啊，亚特兰蒂斯系的东西，我记得因为我们中医里面的很多符码，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所有的应该说古文化里头啊，像是电脑程式的符码是来自于亚特兰蒂斯文明，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 扣着系密码系的符码呢，是来自于木大陆文。那这两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符码系呢？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金木水火土，那金啊是什么，木是什么，对不对？我记得李欣来台湾的时候请他们吃饭啊，就李欣那人奇怪，吃顿饭带一带不相干的人来，带带上海婆娘， 讨厌。 对，然后呢，但是他带了一个大高个儿，一个美国人啊 ，Brian。那我跟李欣在饭局上呢，就我因为看的那几个上海婆娘就讨厌，所以我呢就紧顾着跟 Brian 讲话，就美国高个儿可爱一点。那这个，然后呢，我跟李欣就讲着讲着，不小心讲到啊，就是想要讲给这个 Brian 听，这个金是什么东西？金曰从革，金曰荣平。然后我们两个人半英文半中文的这样的硬着头皮解释给 Brian 听，就中医这个一个金这个符码，其实它真正的意思什么？它象征的是阴阳之间如何沟通的一个画面。所以一个金它是一个象征物，那这个在象征物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这个叫做符码系文明。那典型的符码系文明就是老子跟庄子，就是他们的用的词汇，甚至庄子说的一个故事都只是一个符码，这个符码背后有他要直指的真相，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包装他们的那个知识能量，就是说他那个知识能量的本体是隐遁在我们的梦境背后的潜在意识的世界的，但是你讲这样的故事那个感觉会出来，甚至可以具象化成有形的东西，就是说用这样的方法包裹那个隐遁的秘密。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符码系的文明从怎么一直被电啊，这黑板不能碰是吧，符画上去之后连我都被封印在外头， 有人老放电，你这老触电， 就是 receiver。 对啊，走在路上就怕被雷劈，然后走到那个电动开的门的时候，他不理我不开，那结果这样的一个符码系的文明啊，如果你要用我们中国人的神话故事来讲的话，就是老子庄子像是什么东西，我画一个对老庄很不敬的图，就是好，就徐哥跟文波姐，你们都是待过日本的人，你们知道东日本的人说最好的鱼是河豚，对不对？那西日本最好的鱼是安康，听过吧？ 我在日本只待两年。 好，那我自个儿讲。你知道日本人最好的鱼叫安康鱼，就是西日本安哥。知りますか？あ、そう。じゃあ、この話題やめましょうか。走，你知道就是海底啊，有一种长得特丑的鱼啊。那个嘴巴大大的，然后牙尖尖的，然后眼睛看起来很凶的，那个肥肥的，然后皮烂烂的，然后那个头上有一个提灯，对不对？然后他就引诱小鱼啊到他的这个肚子里面，对不对？去吃的，是不是？那这个安康鱼啊是一个母鱼，有这么大只，但是呢它的公鱼啊很小，就是粘在它身上，因为那个公鱼是这样，一只小公鱼找到母鱼以后啊，它嘴巴就跟它的那个肉长死了，它完全就从公鱼身上吸收营养，然后就这样小小一个粘在上头。对，那母鱼要生孩子的时候，那公鱼它就跟公鱼讲，让老公射精啊，好，那就生孩子。那等到第一个老公呢，不用就精射完了，可是那老公还是继续从母鱼身上吸精血，也不死啊。然后呢？那个安康母鱼就说，老公你不行了，我再找个新的，那你也不用死啊，我再找第二个老公吊着。那这个 母系社会， 对，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啊，这一条母鱼呢叫做西王母，第一条公鱼叫老子，第二条公鱼叫庄子。而西王母娘娘在中国的神话符码里面是诸仙元母，就是孕育出所有仙家的母胎。那它的本体呢是存在于我们中国人说的昆仑山的那个天门后面。那可是像他这个看起来这个畏畏缩缩的那个老公啊，老子你看那德行，对不对？就是快要抛弃肉身的时候还要回到这个 老婆顺便去吸那最后一口真气来呈现。啊，就是所以那什么嘉峪关的那个什么守门叫什么关头门人啊，关影子是谁？就不准老子出关，就是说你这对不对？就是你这老先生，您学问太大了，您可千万别抛下咱们呢。就老子就觉得说，我还学问大的，我回去要吸我老婆的奶呢。就是你知道，赶快就写个8000字、5000字什么的啊，5000字啊，对不起，我又乱讲啊，然后就套出去了。就是要他的，就是男人的成仙之路是要扑回一个母性的本体的怀抱。那我们中国人传下来的普马画面呢？西王母住的这个昆仑山，他的守门人啊，就西王母的门卫啊，就是一个狮子老虎身体人头的一个人。那西王母呢更加了不起，这个虎姑婆呀9个头，就是9个头老虎身体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中国人说1个头2个大应该已经很烦了吧，那西王母是1个头9个大。那你去世界的这个所有的福马里面找啊，就有时候我的比如说希腊神话，世界各地神话都有所谓的9头龙8头龙之类的东西。那中国人的黄帝内经的这个文化里头呢，有说人的脑啊就像一个切割成9块的磁碟片，所以是黄帝内经里头讲说人的泥丸乃9宫格啊，泥丸9宫或者9座山峰或者说9头龙。但是这个9座山峰或者这个9头龙，就跟所有的知识，就让你1个头9个大的东西都不是究竟。究竟是那9宫格背后隐藏着一个东西，就是泥丸夫人，就那个女人才是你要追寻的，你不要被那9座山给挡住了。而那个泥丸夫人，就泥丸这个字，因为如果我说我们脑啊分成这样，这个区块管左手，这个区块管右手，对不对？那到最后你说泥丸夫人在哪里呢？以我们西医的解剖学说，泥丸夫人就是人的松果线，就是人的这个脑的下面有一个小豆子，那个豆子呢好像就是一个像个松果，但是别的学派叫它1000个花瓣的莲花。那这个东西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松果线是眼睛做的，它是看着夜晚的1000只眼睛，它全部都是眼睛的感光细胞，所以它是在看着这个接收的这个大宇宙的讯息的。可是呢它接收到这个大宇宙的讯息，他外面的9宫格的那个脑却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是人类要如何融掉自己脑子的9座山峰啊，让自己的这个 consciousness， 让自己的意识能够找到自己的泥丸夫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女人名字叫泥丸。然后呢日本的学者又研究啊，就说奇怪了，中国人黄帝内经里面脑就叫脑啊，对不对？不叫泥丸啊，对不对？这个黄帝内经时代是怎么样蹦出来泥丸这个词的，对不对？所以就全世界找啊，就是因为全中国你找遍不知道泥丸，就是但你可以说我喝过猪脑汤，猪脑就烂烂的一滩泥，所以叫泥丸，对不对？ 是这么说吗？可是呢到最后这个日本的学者，因为你知道日本学者特龟毛，龟毛听得懂吧，就比较用功啊，肯读很多书的。就最后日本学者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黄帝内经那个时代之前地球上面有人说过一次泥丸，所以呢中国人就得到泥丸这个字了。他说那个字啊就是涅槃，佛教说的涅槃，是涅槃的音译，就是了脱了执着而开悟，就是佛陀讲出这个字，所以呢才变成中国人的泥丸。那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文明，这个1个头9个大的人头老虎狮子身体的西王母，那在这个昆仑山后面那个天门看过去的那个遥远的西方，那不就是西王母蹲在金字塔旁尼罗河畔吗？那因为所有的神话符码在经过意大利半岛那一圈的时候都会大幅劣化，就是说因为希腊罗马人是原始人，所以他们不能够理解那些符码，他们必须为他编出一个神话，而他们编出来的神话就是埃及的这个人面狮身这个大女神啊，她是什么东西啊？是地球上的迷之守护者，她之中藏着所有的神秘。而你如果被这个人面狮身的女神瞪到一眼的话，你就一辈子有解不完的谜语，然后一辈子就瘫痪在那儿了， 果真就是一个头九个大。所以这个是古文明的佛法里面你去探索的话，就会发现说中国人的道家是连接，就所谓的庄子老子不过是一条大母鱼身上的两条公鱼，而这两条公鱼勉强的从这条大母鱼身上吸了那一点精血，于是跟世界喊话。因为男人的左脑才有语言区的功能啊，是不是？就是大母鱼身上不会有语言，它有的是什么？像以《黄帝内经》来说的话，《黄帝内经》的身体文化是说，一个女人怎么需要养生呢？就是我体内就共振着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那在古远古时代，我们说上古天真之人的母系社会，对不对？一个女人她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部落并没有我们今天说的婚姻制度，她就是感觉到日月星辰的运行，觉得我今天月亮带领我体内的潮水，让我有了这个肉体的饥渴，我知道我要找一个男人来抱我，我也知道有一个灵魂想要从我里面来到这个世上，我就去抓一个男人用完就丢就可以了，反正只要怀上孩子得了，对不对？就是女人的身体是一个用来接收大宇宙的声音，根本就是一个活的看星座的东西，就是今天双鱼座跟天秤座的偏方向有点不好，我们不能上床，就是在女人是天然存在，因为她气血就会不到位，她就不会想找男人上床，看男人也觉得不可爱，对不对？她不需要这些什么星座学什么什么，所有的学问都是不需要，她只需要她的上古天真。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文化到今天已经几乎全面被抹杀了。我们发明了宗教，我们发明了社会家庭制度，我们发明了伦常，我们发明了罪恶感，所以这些东西被抹杀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明白那个人面狮身的女神她的眼神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而这一个属于古埃及那边划过希腊罗马过来的这个文明符码，你如果要倒推的时候，又有一些所谓的地球文明史的一些古书，我现在都不敢摸黑板了，缩一下，好可怕！先传一下电回去。那这个东西就有一点大约的状态是，能够拥有这些文明符码的这个古埃及文明，大概是13000到14000年前的古埃及文化。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男人的脑，应该是悟通的这个东西，就是埃及4000-5000年前啊，有一个图坦卡门王。他的爸爸特别尊敬他们古时候的一个先知，也是一个王，也是一个法老啊。那个他特别尊敬的那个古代的法老呢，叫做阿蒙。那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图坦卡门，那个发音的意思啊，就是依照阿蒙的形象而制造。而这个阿蒙呢，在那之前，阿蒙是阿蒙，那个埃及的那个太阳神是太阳神拉。可是到了图坦卡门王的爸爸是硬的把阿蒙跟拉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神，就是一个鸟头的一个神。那这个鸟头的神呢，是可能合在一起，有人叫他拉蒙，有人叫他阿蒙拉，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鸟头神要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远古帝王有一个兴趣，就是喜欢把很多很多的鸟羽毛戴头上。那你就知道把鸟羽毛戴头上，这不是美洲的土人的事儿吗？对不对？就是说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到底是什么一个文明消失了，这个文明又传到这又传到的。而且呢，我们中国有一个不知名的本草学的源头，就是莫名其妙出现在蜀山的附子。而李白的《蜀道难》里面讲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的那个古蜀国的开国王鱼凫根本就是个鸟，对不对？鸟头文明。所以西王母是画出了一个兽身人头的文明，然后古蜀国又画出了鸟头人身的文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结构，到最后你会去找到的是古时候14000年前出现在埃及的那个王，他所拥有的文明能量是通往这个一些其他的东西。而这些那个文明里面共，我说我为什么要说内向性文化呢，是因为那个文明里面共通的符码，就是那个文明的人能够念一堆像是唱歌还是咒文的东西，就把人岔出来的断骨头缩回去接好，也能够让大石头拼装成一个建筑，就是用唱歌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比如说最源头的技术是在已经沉掉的那个只剩下一个角角有几个大人头像的那个伊斯特岛，就是复活岛。对，复活岛是木大陆的角角，就是然后它的那个文明扩散出去，形成玛雅文明，形成这些东西。那问题来了，就是木大陆文明为什么不能够在文明的战争里面赢得一个优势呢？那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这个人对声音的感知度啊，是已经好到能够唱歌让石头浮起来，能够唱歌让那个人的断骨头接好，我能跟我老婆吵架吗？他这个死鬼两个字一叫，我就呕血三声。是不是？这个文明它是极之娇弱的文明。那一亿多年前消失的木大陆已经有这个文明流散在世界各地了，而这个文明其实再被提起来的时候啊，比较靠近我们的年代，提起这个文明的人是从前2600年前左右啊，古印度出生的一个人，他叫做夏夸穆尼布达，我们今天叫释迦牟尼佛的人。这个夏夸穆尼布达怎么提这件事呢？就是他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印度已经完全的被末法，你是那种末法吧，就是情报堕落到已经不堪用了啊的一个婆罗门教。这个婆罗门教的源头呢是在遥远的西方的极乐国度。那这个遥远的西方的极乐国度在当年有一个跟我一样伟大的人叫做阿蒙。那这个我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唤醒你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去找回当年失落的阿蒙的教诲。所以请大家依照阿蒙所教，这句古印度梵文的依照阿蒙所教传到今天，它的发音是 Namo Amitabha， 就是今天的 Namo 阿弥陀佛。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不会死的伟大的人，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阿弥陀佛今天叫做不会死，就是命很长的佛，对不对？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就连古印度2600年前的佛陀都曾经大声疾呼过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文明是要找回那个失落的东西。那但是呢，阿蒙的年代大约是14000年前左右，而在11000多年前的时候，大西洋里头沉掉了一个大陆，叫做 Atlantis。那个文明呢，就是机芯文明的代表，什么东西都要把科技发展到最高境界，就可能不像那个古代的这个内向文明是要唱歌来搬大石头的，而是要这个发展什么原子能啊、核能啊，就是三节原子反应、联合反应还不够，要发明到108节氢原子核能核反应之类的东西，然后最后整个大陆都搞沉掉了。当然，它沉掉了的时候，这个站在对岸隔岸观火的这个古埃及人是笑笑而已了，所以你看看这些人乱搞一通把自己毁掉了。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残留的知识遗留下来啊，而这个残留的知识的保存者就被打上了一个烙印，那个烙印其实就是犹太人身上的那个烙印，六芒星那一颗苹果。就是亚当跟夏娃本来是快乐的上古真人，可是因为学了这些东西脱离了永生不死的存在。他们本来伊甸园里面有两种果子，一个是生命之果，一个是是非之果。上帝跟他讲，你不要去吃那个是非之果你就没事儿。结果偏偏这个狗男女啊就吃了这个是非之果，然后就觉得我们每天亲亲抱抱也是错的，我们好丢人，所以就拿树叶盖住自己的短带，然后上帝就说搞什么东西把它轰出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机芯文明不被上帝喜欢的一个画面。那但是问题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里面的很多技术都是很成熟的，他们可能有足够的感知力，不看足够的科技能力去测量出人的经脉，测量出人体的能量的衰变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些六芒星的文明就是也同样的被带到了我们中医的体系里面。然而中医跟亚特兰提斯文明的一个接点啊，我曾经在后普学堂问过徐哥哥一句话，我说徐哥哥你别打了，你打过来。 你就算不是你掌握要说你说了，那就是我在后部学上跟徐哥一句话说，这伤害论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喜欢他呀，就徐哥答那句话，我也是觉得怦然心动，你看我这多容易被人勾引啊，就见一个爱一个啊。那这个我就说徐哥哥那句话，我到今天都是在胸口里面回答，因为我对伤害论是这种感觉。徐哥哥说，电脑学得会的东西何必活人来学，你知道就是这一句话你说的你当然鼓掌啊，大家都不要脸， 自恋 啊。那结果呢，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学伤害论，如果用辩证论治来看的话，你就会有一种画面，你脑海中自然就有这个画面，就在远古时代的那个大西大陆啊，那人生病了，对不对？就走到那个便利商店门口，他就有一个伤寒机啊，他就会问你说：“你今天生病啊？啊，怕风还怕冷啊？”你就按嘛。然后到最后他就丢一头哭啊，吃小柴胡汤啊，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一回事，对不对？所以我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它残留下来的东西，基辛文明的特色叫做 program， 它是有很多这样子接续在一起的城市构成的。而道家文明的话是 code， 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文化的原始符码是长什么样子的？两条蛇，伏羲氏跟女娲娘娘，这两条蛇的交杂就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痛。因为伏羲氏他创造了八卦，这把易经好了啊。那这个二元敬畏的符码，你想啊，不是用过电脑的人何必创这玩意儿？对不对？他一定就是要把那个太立体化的世界啊，就是硬的压到一条电线里面才要这样子写，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你说二元敬畏的符码，像我这课刚有一句话很黑啊，就是一个黑话原话，就是第七条是什么？六经病的本质就是五脏六腑辩证这样排来排去，怎么样变成一个十二经络循行？这个我们用古文明数学来说的话，是有十二经络的排列顺序是有数学上的正确的哦。那这个东西这次大家没机会讲啊，就知道就好了。但是呢，你有没有想，我们人类的基因也是一个双螺旋的两条蛇缠绕在一起的东西，对不对 ？DNA。可是这个 DNA 哈，曾经有一个基因的数学家说，这个四个码哦，这样排来排去形成这个 DNA。你看着这个双螺旋，你永远就会觉得哪不对，就是数学上的不完美。可是他说，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假设啊，他说如果人的这个基因的存在不是我们三次元世界这个双螺旋的存在，而是一个更立体的更高次元世界的存在的话，你要他那个每一个基因码都对得漂漂亮亮的，你画出来的是什么形状？就是每一个如果有一条线，这个码对的码，那个码对的码都对的。他说，完美的基因图是一个由正五角形构成的十二面体，而这个东西也正是我们地球上面这个点飞机容易消失，那个点会怎么样形成出来这个地球结晶。就是他说，人的所以这东西回到我们来讲，我们讲十二经，我们讲五行，我们讲六气之变。其实是在勾勒那个所谓在高次元的世界眼中那个真正完美的这个生命图像，可是我们现在堕落到这个世界，我们只有这个双螺旋可以来写这个码，所以什么东西都只好将就将就。那么伏羲氏，你当然可以说他的易经啊，这个什么天地山泽风雷这些东西是扣的，没有错。问题是伏羲氏的这些 code， 它是服务于 program 的原始码 source code， 所以即便是伏羲氏，你也不得把它归类为它是所谓 program 系的继承人，不是 code 系，因为真正纯的 code 系是老子、庄子到西王母的。那这个，而女娲娘娘呢？她说伏羲氏的童话故事是如此啊，就是伏羲氏就是那个时代的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叫做星座老师专栏吧？就他发明了这个易经，对不对？然后他就叫他的人民啊，出门前卜一卦，哎呦，我今天可能会遭小人啊，所以我要小心点，对不对？人人出门前卜一卦，就是星座专栏啊，某某老师、星星王子、星星皇后讲的话。那这个，但是你不觉得 我出门前卜一卦，了解一下我今日运势，这也是吉星嘛。 对， 会 不 会 他出门 这样？对不对？也是一种吉星，已经很不吉星了，但是还是吉星。但是伏羲氏的太太女娲娘娘呢？你想想看，女娲娘娘的童话故事是有一个水神被火神打败，那水神在全世界共通的符码就是人的潜在意识，火神就是科技文明，对不对？你的潜在意识被科技文明推到黑暗的角落去了，于是天就破了。那女娲娘娘怎么补这个天呢？炼出五色石。那五色石，我们天坛的五色桶，红黄蓝白黑，这是什么符码呀？是扣的系，就是我们要设法从扣的系里面找到一个人类生命真正的解药，去补这个天坛系。所以女娲娘娘跟伏羲是一开始就是不和的夫妻，而这样的一种伤和伤痕，我们中心里面有多少扣着系的东西，有多少 program 系的东西交杂在那里，摩擦着摩擦着摩擦到今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日学中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情报充分了，不像当年日本人那么就是跟土人一样的学伤寒论，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文人的方法来学伤寒论的话，那这些失落的符码的问题似乎就可以浮上台面来讲了啊。所以这是这第一堂课，我们这个每个晚上就上一晚，今天晚上看礼拜六早上我们就上四堂课，对不对？切割的话就讲一讲，休息一下，然后再讲一讲就下课，好不好？那下课也不要跟我讲话，因为我希望大家问题在课堂上指导我教书，不是这个下课以后私下来问他说我遇到一个病人我要怎么医治，这没有用了。而且我们这课已经完全脱离那个次元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我们大家休息会儿好不好？差不多十分多钟再回来啊，继续。 我们到房间里去。等一下，你要身上挂着。 讨厌。那再慢点去。徐哥，我先躲了。 啊，谢谢。 哎，我又被电了。 听懂了吗？我也不是。 我们要这样听懂。我已经糊涂了，方法了。 你说吧， 就是拐弯这个地方半个小时，就是 电动 的， 就在电动 的，你今天 说的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 四环， 我 现在 刚 手 拐进来 这 一块 儿 的 像是 我 星期一点。啊，就拐那儿，我走五环，走到那个进城高速，然后再倒四环，倒四环没上北京那样多，那一块儿。 接收到，所以他上来就是他这个要按照。 对，这是你要讲跟第四方的，他那个你去讲。